余光呢看到两团蓝色的东西，微正，没有来得及闭上目光便被惊骇住了，一把推开了正在接吻的男人，大步走到那两团蓝色的东西前。 雷小猛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 花啊，优雅金贵的蓝色妖姬，最适合你的气质。 两团被摆放成心形的花束，中间还被一只爱神之剑给贯穿了，看得我们秦总眼皮直抽抽。 谁他妈告诉你我就这气质了？ 气得沸腾。这小东西简直无法无天了，红玫瑰呀都比这花靠谱。雷猛半点不知道秦总对这蓝色花朵的嫌弃，一脸的无辜。秦锦城回身扫了一眼到场的观众，这些他们求婚现场的见证人也不好当场动怒啊，刚答应人求婚就当场翻脸，算怎么回事？这还要不要人相信爱情了？秦锦城拽着雷猛的手直奔后台，路过看好戏的商议跟萧炎身边时，他咬牙切齿： 萧炎，你死定了。 哎，这关我什么事儿？老大我可来了啊，是你们家少爷说你适合这花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萧炎只觉得自己的小命危矣，急急解释。商议呢一把搂住他脖子，在他耳边吹着气： 宝贝儿别怕，哥护着你。 滚蛋。 一起滚。 商议扣住萧炎的手腕，把他拖到了旁边的监控室。雷猛被秦锦城压在休息室的门上狠狠地收拾了一番，惨烈程度无异于男人第一回提枪上马。不过到了最后，他也没想明白这蓝色花朵对于秦总的禁忌。男人闭口不谈，倒是把对戒老老实实地带着的。后来呢，雷猛上萧炎那儿套了好几回话，也没有套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只好作罢。大概不是什么好听的理由吧，他是真觉得这蓝色妖姬啊很适合秦锦城的啊，这都是后话了。先说那天求婚之后到下午的时候，商场的客流量又创新了新高度，他们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，那到处都是磕真人 CP 的粉儿，加上当众的求婚，这波热度也是一时半会儿下不去。待到商场关门的时候，还有好些是慕名前来看能不能捡到小人挂件的礼物的。到最后，雷猛灵机一动，在商城一楼开了一家挂件制作的手工店，除了出售一些电影周边的小挂件外，还提供让情侣免费制作专属挂件的场地。制作是免费的，不过材料当然得收费了。因为有他跟秦锦城的爱情在先，这家小饰品店在后，一时之间呢，这家店也是相当的火爆。到后来这里居然成了恩爱情侣必去的打卡圣地，这是雷猛跟秦锦城都没有想到的。回去之后，雷猛便接到电影公司打来的电话邀约，想把他跟秦锦城的故事拍成电影。秦锦城没管这事儿，当天下午拉着雷猛去了一处新开的楼盘。雷猛一头的雾水， 来这干什么？ 买房结婚。 秦总回答的相当实在，上午答应求婚，这下午呢便履行承诺。如今社会像他这么实在的人当真是找不到了。雷猛被逗得笑趴在车里半天没下来。 你没开玩笑啊？ 雷猛笑够了，扶着车门框问： 你之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 秦总那眼神深邃带光，寒光，要雷蒙敢说个射字，他便能把人给钉死在墙上那种。 不不不，我认真的啊，我的意思是有必要这么着急吗？你最近不是挺忙的吗？ 他记得秦锦城刚收拾了不服气的老股东，又在着手最新的几个项目，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家。 不忙，这事儿紧要。 说罢伸手把雷猛从车上带了下来。雷猛抬眼看着眼前的建筑物， 你逗我呢？ 这里呢是锦城集团投资开发的一处高档别墅住宅区，据说啊，早在2年前开盘的时候就售罄，现在里面根本没房。 没逗你，最里面有一套环湖的独立别墅，没有对外出售过，那是我爸留给我的婚房。 的确是没逗他，就是在吓他。 你那什么表情啊？不高兴啊？我爸说了，这房子虽说是他专门替我准备的，但我一样要按照市场价付款，所以这钱你得出一半。 雷蒙一听这话，那刚刚萎靡下去的情绪又一瞬间高涨，拉着秦锦城的手往里走。 走走走，看房去。我跟你说，这么好的地段位置作为我们的婚房刚刚好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买啊。 啊，真没见过这种人呐，会因为出钱多而高兴的。所谓的环湖别墅就是字面的意思。别墅后院呢有个偌大的人工湖，还装有自动净化系统的那种。湖面上拆种的荷莲诗意盎然，跟秦大柱那性格格格不入。不过呢，也是，这可是给儿子准备的婚房，肯定马虎不得。当雷猛知道秦锦城是锦城集团的继承人的时候，他以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家族，这所有的人都住在一处，豪门大庭院的那种，每天呢还上演着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为了公司那点事儿计较个不停。后来他才发现，他想差了，秦锦城家现在到底有几口人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，只知道他爷、他爸，甚至是他妈妈，都是单独分开住的，感情几何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短短的几次接触下来，看起来貌似还不错。俩人走向别墅二层的阳台，正好呢能看到那片荷花池，美不胜收。雷猛却拧起眉。 怎么了宝贝儿？不喜欢荷花？ 秦锦城从背后搂住他，嘴唇轻咬着他的耳朵，喃喃低语。 这到了夏天，怕不是全是蚊子吧？ 真是个神奇的想法，这关注点儿也是绝了。 我明天就让人把荷花全拔了，把湖填平。 秦总一张俊脸黑得彻底。 别别别别别，哎呀，我开玩笑的。这样，在荷塘周围再种一圈防蚊草，保持水面干净，应该就不会有蚊虫的。 秦锦城的脸色这才好了点，点头称是。雷蒙本来只是想逗秦锦城一下，没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大。看来他真的很在意俩人的这套婚房。只是不知道是房子本身还是婚那个字儿的本身。不过雷蒙想应该是婚那个字儿的本身吧。想到此呢，他跟秦锦城扣在一起的手不由得紧了紧。秦锦城感觉到他的动作，扣着他的手微微用力，便把他拽进怀里，转身呢扣到身后的墙上。喘着粗气说， 小萌萌，别在这儿勾引我。 雷猛一脸无辜。 陈哥哥，你这可就冤枉了，我做什么了就勾引你了？ 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光一个眼神就够了。 秦锦城低下头封住雷猛的唇，压制性的亲吻占据着绝对的主动， 狂野又霸道。雷猛不服气地反击回去，唇舌追着他更为炙热的勾缠，惹得秦总气喘连连，胸腔的起伏超过了可控的程度。秦锦城按住雷猛伸向自己衣摆的手，严肃地说道， 小东西，你真想在这儿背我？ 哼，话可别说那么满，这回我可不想让着你。 雷猛手上的动作迅速，一把扯开秦锦城的衣服，按着他的肩膀，就把人推进身后的沙发中。秦锦城嘴角溢出了一丝宠溺纵容的轻笑， 既然你这么热情，我再拒绝多不难忍。 闭嘴，老实点儿。 雷猛扑到他身上，一口咬住他的脖子，用力一吸咬，男人痛得眉头都皱到一处了。这突如其来的疼痛感更是激起他作为男人的血性，手上的动作更猛更重，按在雷猛身上，那基本上手啊都要掐进他肉里似的。雷猛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从衣服领口里揪住出来，那强势的按在他身体两侧。